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s now。 并不大哈，很多地方都已经能够见到蓝天，能够窥探到今天的阳光了。顺着今天的阳光，我们开启正午有星光。 大家中午好，我是千纯。 哎，大家好，我是王维。 嗯， 哎，终于在这一个周末的时候，我们迎来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天气哈。 真的是周末了嘛？要迎接周末嘛？我觉得天气和我们心情一样哈，美美的。对，刚才那首歌《下个路口见》，我觉得可以送给我们今天下一时段会出现的一位嘉宾。 哎，嗯，对，我们下个时段见。是不是啊？ 是。 而这一次我们嘉宾在出现的方式呢，可能跟以往也不太一样。 哎，真的。 对， 因为本来说好的要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但是前两天突然联系我说，能不能改一种交流方式？因为他在当地疫情有一点点的抬头，他生怕跑到这儿来就会被隔离，然后影响接下来的演出。 是。 因为接下来有很多的巡演站哈，所以我们今天下午，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节目当中会采取连线的方式来连线我们这位00后唱作人。 哎。 叫做陈 雪 宁。对，没错， 对，大家对这个名字也很熟悉了。李荣浩老师也曾经指定他自己的学员要翻唱陈雪宁的歌曲，包括绿色啊，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啊，其实都是很朗朗上口的，很多都听过。 有着很强的创作能力。然后同时各位如果是某一个村的音乐平台的用户的话，可能在上面也会经常见到他来更新自己的音乐作品。 没错， 在各种原创的奖项上面，过去的两年也是取得了很多不错的收获。 是的， 所以具体有着什么样的歌曲，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好，他在前方又会给我们带来怎么样自己所在城市的一些消息， 对， 我们都会在今天第二个小时的时候听到哈。来继续我们带来一首夏日风情的歌曲。今天在听这些音乐的时候好像心情会更加的轻快一些， 是不是因为周末？ 哎，周末一定也是原因之一。来自于安七炫康塔再次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那年夏天2021。我们现在就站在夏天的末尾来回顾今年夏天啊。 너를붙잡던나리에해줘몇번이고수하길들어전화려했지만아무말도할수없어하루에몇번씩걸던전화가왜이리도누르기힘든건지언제고다시내가날찾아면어디날떠나가는너의마음은편치않게할까봐행복해난너만행복해하면내가어떤사람을만나도상관없어이런내모습이초라해도사랑은자존심이아니잖니 就是非常的浪漫， 没错 ，opso 什么的，但我听不懂。 卡吉玛， 就感觉在看韩剧一样。 对，康桑尼达啊， 刚才在，你顶着这张脸不要说话， 太像了，是不是？ 太像了， 就突然发现我没有申报。 你刚才说安七炫的时候我可能愣一下、啊、因为毕竟很久没有听到这个名字了，但你说康塔，哇，谁不记得，那就是很多女孩心目当中最帅的一个男神。 是的，包括很多男生其实也是、嗯、哈， 是吧？ 对，现在其实我们在看到的时候这个审美也许不太一样啊，对、哎、但依旧搁在那一个年代，你可以想象到说他火或者有人喜欢他， 迷倒万千女性， 哎，是有多种原因，从声音到形象，对不对啊？对，这样的一首歌曲总是感觉应该，因为韩剧里面的浪漫情节不是飘着雪就是飘着雨、 哎、 哈，当然不能是瓢泼大雨，瓢泼大雨就会更惨一点的歌曲， 就是很重要的一些桥段、哎、 是这种天其实还是挺合适的哈、嗯、不过说到天，我们看到起码先今天来说吧，大家可以先偷出这么一点点的阳光，当然大部分地区可能还是一个阴天的天气哈。 是，我们的东部地区还是会有雨的、嗯、所以出行要注意防雨，下午这个降雨过程会逐渐结束，然后受阴雨天气的影响，今天白天气温不高，体感还是比较舒适 的，但是明天后天就到双休日了，受高空槽的影响，明天后天还是有雷阵雨的天气，湿度偏大哈，再加上明天开始气温升高，人体会感觉比较闷热，所以大家要防备，请补水， 多 休 息。没错，连续的降雨呢，山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地质灾害风险，所以大家应该避免前往山区河道游玩，提高自身的防范意识。刚才还说周末好好过一下、嗯、结果又有两天雨，一声叹息，唉， 在家待着。 不过在雨中其实也有浪漫的情绪，是不是？ 是。 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 Love 六公主，这是一个特别喜欢在卧室写歌的人、嗯、卧室有这种浪漫的小粉色情绪一样，写的一首歌叫做 Paris in the Rain， 雨中的巴黎。Anything, girl, whatever the mood we're in. Yeah, all I know is getting lost late at night under stars. Finding love standing right where we are. Your lips, they pull me in the moment. You and I alone, and people may be watching. I don't mind. Cause anywhere with you feels right.Anywhere with you feels like Paris in the rain, Paris in the rain. We don't need a fancy town or bottles that we can't pronounce. Cause anywhere, babe, it's like Paris in the rain. When I'm with you, ooh, ooh, ooh. When I'm with you, ooh, ooh, ooh. Paris in the rain, Paris in the rain.You know, and I want this forever. I might not deserve it, but there's nothing better. Don't know how I ever did it all without you. My heart is about to jump out of my chest. Feelings, they come and they go, that they do. Feelings, they come and they go, not with you. Late nights and streetlights and the people. Look at me, girl, the whole world could stop. Anywhere with you feels right. Anywhere with you feels like Paris in the rainParis in the rain. We don't need a fancy town or bottles that we can't pronounce. Cause anywhere, babe, it's like Paris in the rain. When I'm with you, ooh, ooh, ooh. When I'm with you, ooh, ooh, ooh. Paris in the rain. Paris in the rain. Walking down an empty street, bottles underneath our feet. Paris in the rain, empty streets.、嗯、好像一个空荡的街，更有这一种小小的情绪在其中，这样的场景。 没有听到雨声，但是好像已经看到了一个画面。 没错，不一定非要在巴黎了。嗯、北京，你晚上出去一个空荡的街，飘着点这种零零散散的雨，其实也挺美的哈。对，好了，这个回来以后，我们继续要提醒一下各位，最近雨当然是一方面我们要注意的了、嗯，降雨比较多，然后路面湿滑，出行注意安全。另外，在出行方面要注意的就是最 近稍有抬头的疫情。 对，因为多地的疫情已经散发了哈。 是的， 我市也出现了境外疫情关联的确诊病例，所以要加强对市民和社会单位落实疫情防控措施有一些宣传的提示，大家要注意，大家要注意到是提高防护意识，还有坚持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少聚集、用公筷等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对，还有就是避免这些不必要的外出离开北京啊，或者尤其是出国啊，这些可能大家都是要注意一下的。但是最主要的，我们最切实的，大家活动范围更多还是在这个城市当中，我们就无非是少聚集、戴口罩、勤洗手、 少出门 啊。好，来，我们继续把这一份就是有一种阴雨跟阳光之间夹杂的情绪哈，在今天有两种场景，好像在不停的切换。往往阳光比较充沛的地方，好像雨也会多一点。提到有这么一个地方叫加利福尼亚哈 ，California， 这也是一首最近发现的新歌，来自于王嘉尔跟一票人的合作。来。 So we could think I'm straight, why can't I tell the truth? Playing J. Cole back then with a clear end goal, like it all made sense, I needed myself and nobody else, okay, let's go. From how it looks, man, it's hard to complain, and I've just been praying that when I get older that I got some smile in me that can remain. My money is long, but I got some new wishes, I feel like it's long and they got my names, man, all I can wish is the mask that I wear and the faces below it is looking the same, like, oh, you've been in this fight, I can see it in your eyes, like, oh.I made up my mind, I don't wanna waste no time, yeah. Money making, while we're breaking, it's amazing, California. Celebrated, we're paraded, it's been faded, California. I'm worried the hills are swarming with dead ends and the bots performing. Don't mistake it, you can break big till you get sick. 这次合作的歌手很多，王嘉尔一直以来跟 AD Rising 这样的一个厂牌也是之间有着合作，可能一些歌曲的发行会在他们那边，然后这也是一个 在亚洲网罗很多不错的 R&B 说唱歌手，然后去把他们的音乐分发到世界各地的一个团体，一个厂牌。王嘉尔的状态跟他们所有的歌手放在一起再契合不过了，我觉得甚至由他的加入之后有一种就要统领整个团队的气势啊。对， 而且王嘉尔最近也发了自己的新歌 Drive You Home、嗯、我觉得这首歌呢可能大家会觉得比较陌生，但是我建议大家去看一下这个 MV， 你合着这个 MV 你再听这首歌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他采取了一个倒叙的拍摄手法，最后你不到最后你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去看一下很引人入胜、Drive You Home 来自王嘉尔。 好，来我们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来自周兴哲，怎么了。 你说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你说如果没有爱那又如何，怎么了，你怎么了。看过你曾经最灿烂的笑容，看过你紧紧拥抱爱的面孔，怎么了，你消失了。是不是我错了，搞错了，你下着，你望着，你走了，都回不去了，像从前快乐。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怎么会让你抱着我哭？太努力的我们最后用力给祝福，怎么看你笑着，我却心如刀割。原来我们都一样顽固，怎么会谁都绝口不提要幸福，再也不能牵着你走未来每一步。失去爱那一刻才晓得，你说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你说如果没有爱那又如何，怎么了，你怎么了。看过你曾经最灿烂的笑容，看过你紧紧拥抱爱的面孔，怎么了，你消失了。是不是我错了，搞错了，越爱着越痛着，苦笑着，你走了我们约好了要比我快乐。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怎么会让你抱着我哭，太努力的我们最后用力给祝福，祝福我最爱的遇见更爱你的飞翔者。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怎么会让你抱着我哭，太努力的我们最后用力给祝福，祝福我最爱的能永远飞翔着。幸福

只爱你很久。那经过他的每道风景的四季声音，关于你的那段美丽都在我心里，就数着时间的洗礼，把烦恼归零，陪你一起倒数属于我们的秘密。我想带你飞越星球，环游全宇宙，看着满天樱花飞落，记忆在闪烁。我想我会一直爱你，会很久很久。把星空下的每道风景，在全新的四季上映。那些关于你，你的美丽，沉浸在我心里。我接受这时间的洗礼，我把所有的烦恼归零，陪着你倒数着星球的秘密。我想带你飞越这星球，把温柔洒满全宇宙，游走在梦的尽头，你我相拥在每一个路口。我看着满天樱花飞落，你我记忆不断闪烁。如果可以平行宇宙，我想一直爱你很久。星空下的每道风景在四季上映，关于你的那段美丽都在我心里，接受着时间的洗礼，把烦恼归零，陪你一起倒数属于我们的秘密。我想带你飞越星球，环游全宇宙，看着满天樱花飞落，记忆在闪烁。我想我会一直爱你，会很久很久。我想带你飞越这星球，把温柔洒满全宇宙，游走在梦的尽头，你我相拥在每一个路口。看着满天樱花飞落，你我记忆不断闪烁。如果可以平行宇宙，我想一直爱你很久。 飞越蓝色的星球，然后把爱洒满宇宙啊！如果还要要求有平行宇宙，要爱一个人很久。哦，这都是当时的海誓山盟，是不是？ 很戳心的歌词哈， 没错。 对，说是很戳心的歌词，其实你知道吗？盛楠这个人私底下就非常非常的洒脱，有点男孩子气，而且有时候太男孩子气了，显得有点很虎，你知道吗？因为最近我在找他，要把当时那首《纯纯在这里》这首歌要 把它给完善， 把它给唱出来， 是不是？ 要进录音棚做了，然后呢要找棚，然后他就给我拉个群，他没问题，我给你找群。然后我就说，哎，那个群什么样？什么时候可以啊？我说姐妹要录，哎，你人呢？说话呀，快说话呀！哎。被我逼走了，我说行，我再给你再找个群。 你这么说画面感特别强， 特别虎， 因为真的见过他本人聊天的时候，尤其是关了麦克风以后再去聊天的时候，他的性格基本上就是刚才提到的这样的一个 状态，就这样风风火火，很着急。好，得被我逼走了，他自己退群了，行，我再给你找个，没事，别急。酷。 哎，真的是，所以能唱出来刚才那一种情绪，你不知道他是沉浸在自己的什么样的一个小的幻想世界当中，然后有着这样的一些遐想才能写出这样的歌。所以也可能有些人他表面出来给你表面给你带来的这种性格，可能跟他内心的这种小细腻，有些时候真的是两码事儿， 两码事， 是不是？对，可能一到这样的阴雨天气的时候，整个人更容易陷入到那种更加细腻的小情思当中啊。来，刚才提到的那样的一种幸福感，是不是各位想要的爱哈？来自于焦麦琪，你要的爱。 重欢，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坏，你要的爱不只是依赖，要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生活自由自在， 出的一首歌曲，虽然它律动感很强，但是全程吉他都会给人带来一种焦躁不安的感觉。你要带我本来以为是一个很幸福的这样的一个甜蜜的调调哈，然后听完了之后，其实全程都会给你带来这种它的吉他在背后有一种半音，而且一个上行马上就会跌下来，有一种心情小小的过山车。而到中午在中间提到这样自己的一个梦境的时候，然后也是鼓槌的敲击，然后带着很大的这种混响，然后也会给人这种很虚幻的感觉，我感觉就是在梦中他自己好像有着很多的这种情绪要宣泄哈。 对，因为我觉得之前这首歌实在是太火了，包括他自己都有好几个翻唱的版本，但是焦麦琪在唱竟然唱出了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其实还很值得聆听的。 对，然后最近因为各种音乐节的演出，如果还要继续的话哈，在很多地方各位也可以看到焦麦琪的身影。这种不安有些时候就来源于我不知道哪一天还会再下雨，是不是明天可能会继续啊。Bruno Mars, It Will Rain. Leave some morphine at my door, 'cause it would take a whole lot of medication to realize what we used to have, we don't have it anymore. There's no religion that could save me. 在早期的一首伤心情歌作品。 刚才在聊为什么他能够把各种情绪拿捏得如此到位， 对，实力强劲啊，毕竟也是一个从小从很小很小几岁就开始唱歌， 小戏精是吧， 开始模仿 Michael Jackson 这样的一个人对，小戏精，然后自己的情绪最开始的时候应该也受过不少情伤，可能是因为个子的关系啊，个头在同龄人当中呢算是比较矮小一点，但是蕴藏着非常强大的能量。 那些女孩现在后悔了吧， 是的，在最开始她的伤心情歌会比较多，然后再之后慢慢的你就发现她已经放开做自己了， 因为找到自信了， 没错，然后就混在拉斯维加斯那一片的音乐风情当中， 小金表大金链子哈， 没错，刚才这一首歌在里面你能看到她细腻的心思，叫歌叫 It Will Rain 啊，会下雨，然后其实歌词里面讲的都是那种很诗意的一些画面，好比说如果你不在的话There will be no sunlight、你不在就没有了阳光，你不在我的生活就会被阴云密布所笼罩啊之类的，然后只要你走开的那一刻开始，我的世界当中就会大雨瓢泼， 倾盆，哎呦， 太难受了哈，这样的情绪你再看他后来 That's what I like 的时候OK 整个人你觉得他这辈子不会再出现任何的伤心情歌， 对， 他已经变了哈， 对，所以我们要珍藏这首歌哈，以后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风格， 没错，这就是大雨过后雨后彩虹，雨过天晴的心情哈、来带来一首歌曲，来自于林黄玲玲带来的雨后彩虹。 闭上眼，深呼吸，感受着看似简单的疼痛，记忆中的午后雨下着，忍不住泪一直流，我浩瀚宇宙渺小的你我别眷恋爱中，太阳终究照亮黑暗角落， 健康的午餐配上真心好音乐，就在 Listen to One， 我们是 FIRE 飞儿乐团，来微博话题 Listen to One 为我集赞，一起解锁更多的可能吧。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Listen to One, Listen 21，我们本周继续哈。 嗯 ，Listen to One 本周期的 To One Band 已经揭晓了，刚才听到的是 FIR 菲尔乐团。在这个周期内呢，我们全台节目会全天进行一个梦幻联动、沉浸式的情理推荐，邀你聆听。快来微博搜索话题 Listen 21，跟我们一起回归音乐本身，一起听新作品，为他们集赞吧。 嗯，继续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我们也是每天一首新歌，《钻石之心》当中。攻无不克这样的一首歌曲，据说在编曲上用了12把吉他来衬托莉迪亚的声音。 善良我是一生沮丧，没有正念的心怎么坚强，当人类不抵抗是怪命运乖张，化身唐吉诃德冲撞那高墙，的傲骨是奋起的狼象，选择屈服情愿做个偏执狂，攻无不克我的信仰，有一种生命的光，你倔强你倔强，有一种撕裂过的伤，像把刀具的收藏，纵然也未央不想够彷徨，无畏的痛痒，我心我思我痴我闯，跟着狂，当天空不再亮，是一声巨响，没有执念的心怎么坚强，身躺几个的冲撞那高墙，背脊的傲骨是奋起的蓝翔，选择屈服情愿做个偏执狂，攻无不克我的信仰，有一种生命的光，比倔强更倔强，有一种撕裂过的伤， 在介绍的时候看到他说好12把吉他，然后在包围当中， 全程我就在听吉他吉他， 对，莉迪亚的声音突破重围，杀出重围，攻无不克的感觉、你用自己的毛攻你自己的，没有了对，其实我们能够听出来，在整个的演绎当中，后面的吉他真的是很丰富，层次感很多，然后莉迪亚的声音很前置，这样的一个前置，甚至有一种在音乐现场的那种制作的风味跟感觉哈，甚至在他有一些声音的小转回的时候，听出来一点张韶涵的感觉，莉迪亚的声音 感谢黄音师、 对，他有自己的一些特色哈，来，我们继续把时间往回倒，滴滴滴滴滴，你回去到上一个年代，我要飞啊，来自于菲尔乐团。 是梦想无边无际的能源，我敢飞，有梦就追，依旧骄傲尊严的美，巨大的考验现在就要跨越，飞飞飞飞飞飞，我想飞，追追追追追，绝不后退，飞飞飞飞飞飞，我想飞，我要用力飞。

是小孩子说的谎，请告诉我今后怎么扛，你无关痛痒。请你给我感动欢喜，为了你杀光了时间的蓝素人，可是你却不曾施舍耳亮。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子弹在我心头上了膛，请告诉我今后怎么扛，遍体鳞伤还笑着原谅。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承诺是小孩子说的谎，请告诉我今后怎么你无关痛痒。转啊转啊转啊转啊转，没能转进你的心上。看啊看啊看啊看啊看，谁能再把自己点亮。心头上了膛，请告诉我今后怎么扛，遍体鳞伤还笑着原谅。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承诺是小孩子说的话，请告诉我今后 一首歌给我听难过， 一首歌给我从头到尾我都在跟他合唱，但他自己不知道。 来，这样的一首歌，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很多朋友相信都会非常的熟悉。 嗯， 这样的调调来自于陈雪宁。 陈雪宁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的话筒的另一端。Hello， 陈雪宁。 Hello， 我是雪宁。 Hello， 雪宁你好。 Hello，欢迎。 刚才已经说过了哈，本来雪宁是要来我们直播间的，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害怕说担心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危险，然后呢就待在原地，我们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电话连线哈。现在在哪里，雪宁？ 我现在在成都呢。 嗯，在成都当地有没有学到一些成都的方言？比如说怎么样来和我们打个招呼？ 你们。此番没有吗？ 啊、你们 什么？ 此番没有 吗？你们此番没有吗？ 哦，你们此番没有吗？ 没有吃饭啊？ 你此番了没有啊？ 啊，此番没有吗？ 嗯，雪宁本来是哪里人？有没有家乡话？ 我是东北的。 嗯 嗯，东北的话就是不能干卡满路牙子上卡秃噜皮儿了。 太可爱了， 对， 就是膝盖磕到了马路边马路牙子上。 哎，你听懂了哈？ 卡到这个，我们也是秃噜皮儿了啊！这个，对，顿时不知道为什么想到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对对对， 啊， 我就听成那个， 是不是？ 对对对，好吧。最近在忙什么呀，雪宁？ 最近就是在准备巡演的一些事情啊什么的。 嗯 嗯， 现在在成都的话是在第几站了？ 成都就是第一站， 第一站啊。 嗯，对。 那最近呢？对， 最近就是写写歌呀，然后筹备筹备巡演呀，这样子。 还在进行一边的排练，一边的创作，是吧？ 嗯 嗯。然后在成都待了多久了？ 在成都，已经待了4年了吧？ 已经很习惯那里的生活了是吧？ 对，已经非常习惯了，而且超级喜欢成都。 哎，很多朋友都是可能之前就是去成都玩过，然后在成都待了几年，有人上大学上了四年之后，必须每年至少有一次要回成都，因为那边除了我们说天气，大家会觉得有人就喜欢那种湿润啊， 是，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当地的这个吃的， 嗯， 对，最开始刚去的时候，可能身体还系统还需要适应一下整个的辣度啊之类的，然后慢慢就觉得说每天或者不每年不来上这么一顿正宗的，就觉得 哎 受不了， 哎、上瘾的感觉。 所以对于这个雪宁来说，感觉怎么样？从最开始还记不记得刚到成都的时候，然后最开始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都在吃川菜的感觉，以及到现在的一些转变。 因为我是东北的嘛，一开始来成都火锅呢，就是他们蘸碟是油碟，但是我在东北就是吃麻酱的， 对， 所以一开始就不习惯，但是后面到现在我已经入乡随俗了，根本吃不了麻酱，天天吃油碟。 我回家吃涮羊肉的时候有油碟吗？没有，你们这儿太不正宗了。 关键在成都，你有没有觉得观察过这样的一个城市，它让你喜欢的点在哪里？ 就是他的这个生活节奏呀，还有生活氛围，还有这边的音乐氛围也很好。 嗯，有很多的 live 演出。 对， 对。 我们先说一下生活氛围，就是他们节奏应该是很慢的， 嗯， 会很舒服， 走路都很慢， 很闲适。 嗯， 所以刚到那儿，你可能第一次比较深刻的认识到那儿的生活节奏慢，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跟场景？我印象， 哎。 幸好可能不太 好中断， 对， 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听一首雪宁的歌。我觉得雪宁因为自己会创作嘛，所以一般都唱自己的歌，但翻唱别人作品不太多哈。 嗯、 这边有一首歌，考古到梁咏琪刚出道的时候的一首作品，叫做《胆小鬼》，我们来听一下。 你爱咖啡，低调的感觉。爱手机的音乐，怪得很另类。你很特别，每一个小细节，哎呀呀呀，如此的对味。我怕浪费情绪的错觉，讨厌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备。为失恋掉眼泪，哎呀呀呀，比你远一些。喜欢看你轻轻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权威，甜蜜的责备，有独一无二，这是 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蔷薇，甜蜜的责备，有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无愧，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定位，对你爱爱爱爱，我有点胆怯。 胆小鬼这样的一首歌， 嗯，非常共情的一首歌，因为大概在我们十八九岁的时候也是听着这样的歌。 没错， 嗯， 雪宁唱的特别的青春，瞬间又把我们拉回到了那样的一个年代， 非常甜。嗯， 对。 Hello， 雪宁还在线上吗 ？Hello， 雪宁还在线上吗？哎，怎么又出现了一些问题哈？ 好， 没关系，我们再来听一首雪宁的歌曲，然后我们再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重新接通他的电话。接下来我们听到一首歌，叫做《十八》。 睁开眼，回到了那年，那样普通的我也有了暗恋，小透明也会有春天，放学后互相离不开的眼，巧克力塞嘴边的甜，是他年少给的温柔胆怯。是苦涩的线，有了梦想在那家吉他。 Hello 学习差老师。 Hello 雪宁，刚才发生了什么情况，突然听不到你的声音了，但是好事多磨哈，我们终于再一次听到了你的声音。来，我们接着刚才的问题，我们再来聊一聊，对这次巡演啊，巡演为什么会想到二十世纪这样一个主题？ 嗯，因为这个念纪元的念，它代表的是世纪，二世纪的一个感觉。 嗯， 然后我也是正好今年是二十岁，嗯，然后就代表二十岁的一个新篇章。 嗯，这是这次的主题的一个含义哈。 嗯， 二十岁跟之前比起来，自己可能在从音乐的一些，比如说创作的感触上，包括在这一次巡演的设计上，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嗯，这次我觉得就是包括乐队呀，然后还有整个演出的一些音乐的改编，嗯，还有就是各个方面，我觉得都会比以前有所提高，然后更加专业。 哎， 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十六岁时候的那个巡演，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和体验？ 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蛮新奇的一个体验，因为当时是人生第一次巡演嘛，第一站的时候就感觉非常紧张，但是后面越演就会越自如一些。 嗯，紧张的时候会不会产生一些什么小失误，还记不记得？ 哦，会的呀，就是现场的魅力嘛，就是瑕疵。 这样一个角度看真的很有意思。嗯， 然后在现场，现在比如说我们经验丰富了以后，有没有比如说上台还会有紧张的情绪，然后自己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如何去处理在上台小紧张的时候的一些方法跟方式？之前我们见过有很多人都是上台以后先聊天， 先哈拉， 对，先把自己聊到已经进入到状态了以后，好聊到大家都已经赶紧唱， 就觉得大家都很熟了，好了， 对对对对对， 我就可以放心好好唱了。 哎，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开场不一样的地方？ 我就是需要别人让我紧张一点，就不能别人劝我说，哎，你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哎，千万一定要演好呀什么什么的，这种我就会更紧张。但是他要如果说，哎呀，你给我紧张一点，打起精神来， 哇，又有人在后面 push 一下， 对， 嗯， 后就不紧张。 我还真觉得这招是有效的。 哦， 对于我来说，当别人告诉说你要紧绷起来的时候，可能我在台上由于紧张产生出来会有一点点的小亢奋， 会有小发挥是吧？ 对，很多时候就好像一切变得合理了，自己就不会觉得说我现在这个状态是紧张了，就是一种不一样的心理公式。 哦， 很有趣哈。 好吧，那这次的巡演有没有什么惊喜可以透露给大家？ 还是会有一些呀，比如我到时候可能在现场会自己亲手做一些礼物给大家送 来。亲手 DIY？ 对 ，DIY 这种。 能透露大概是什么样的东西吗？不透露。 手机壳。 哦哟，自己做手机壳， 太厉害了！ 送给自己的粉丝， 嗯， 好有心。我们期待一下，好不好？ 好， 我觉得粉丝有幸了哈。好， 我们先来继续听一首歌，来自雪宁的《望穿秋水》。 我想要五分甜的嘴再跟你说说话，在城市脚下陪你看两人的烟花。哦，蹦蹦就蹦，笑我傻，最特别的我要在你心里刻下。我从白到黑，从头到尾，今生最可贵，一条路走到了黑夜不半途而废。虽然有句名言是先爱的人最货真价实的真心价格不菲，你是星空余晖散落在我周围，小鹿在望穿秋水，此刻点亮我的双臂，不再要我下坠，是我崭新的明媚。所以爱上你的软肋，触碰你的嘴，随抚平你的人热泪，可否心跳加倍，看我不再后退，别让我望穿秋水。 很多人在等雪宁巡演到自己的城市，有一种望穿秋水的感觉， 就 是 这个感觉。Hello， 雪宁。 Hello， 大家好。 嗯， 哎，来，我们聊一聊关于自己接下来的这些巡演，可能要去到很多的城市哈。目前也并没有所有的城市一一的全部都公布出来。 嗯， 但就你自己来说，自己有没有特别期待、特别想去的哪一个城市？ 我自己的话还蛮想念那个西安，之前去过的。然后西安的话，就也有很多好吃的。 是的。 哎，对于西安那边，我们先说吃的吧。有什么自己特别想去好好尝一尝？ 想去掰馍是吧？ 就泡馍呀，这种羊肉泡馍。 对。 肉夹馍。 对，对于我来说，肉夹馍的 心里更大。 我也是这样想的。我觉得其实他说到这些城市真的是值得让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的， 没错。 但是呢这边还想说马上就要巡演了，可能有些城市已经公布了，已经公布的哪些城市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 现在公布的城市就是成都、重庆，然后上海和西安。 嗯，好吧，那你给自己的这个巡演打 call 吧，好不好？我们来说一句宣传语，你会怎么样宣传自己的演唱会？ 那就是我的2021成都巡演念纪元，希望大家可以到时候一起过来玩，然后现场还会有很多惊喜给大家。 嗯，有很多惊喜。雪宁觉得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个性？如果在巡演的过程当中，在舞台上是一个气氛组，还是一个调节气氛的一个担当？ 气氛的话不敢说是气氛担当，但是的话跟粉丝们聊天还是没有问题的， 是善于调节气氛的一个人哈。 嗯， 那这样吧，我们来做个游戏好不好？我们来尝试一下哈。我和我的搭档都有所准备，然后我们这边想跟雪宁一块玩个游戏，就是大家来讲个笑话，每人讲一个笑话，看谁的笑话有意思，可以吗？ 可以，可以啊。 我们的都很冷啊，你做好准备。 我不太擅长讲笑话，但是呢我先来吧。我这样，雪宁，我和我的搭档我们两个人先 PK 一下，然后你觉得谁讲得好再跟你 PK 好不好？ 可以啊，可以。 好，那我先来好不好？ 女士优先来，你先第一个。 我的笑话很简单，就是向同事倾诉哈，我觉得我以前拍照挺好看的，现在怎么越拍越丑了呢？然后我同事就淡淡的跟我说，因为像素越来越高了。 够冷是不是？好， 好， 不错， 感觉自己就要输了。 对， 来你来， 我来一个啊，同样也是更冷的一个。哎，什么动物最爱贴在墙上？ 壁虎。 海豹。小海豹。 你真的是够。雪宁，你觉得咱俩谁赢了？ 什么？ 你觉得咱俩谁赢了？ 我觉得都够冷的， 都够冷是不是？ 那雪宁，你来一个， 你来一个， 你来一个。 我讲一个，有点长。 没事， 来来来。 就是国王给公主找老公，然后呢，他们就比射箭，看谁把那个，就是公主头上的苹果给射掉。然后第一个人射掉之后，他说 "I'm 罗宾"。然后第二个人射掉之后，他说 I'm 后羿。然后第三个人他不小心把公主射死了，他说 I'm sorry。 、哎、 这个可以， 挺有意思。哎，人家说的好，唱的也好。哎， 对， 我们就好好听歌就行。 好。 我们来听首陈雪宁的歌了。 I'm sorry 啊。 青涩的眼已开始变浑浊，一眼认定的人也需要琢磨，是后来遇到的他给我上的课，那拉扯的一千句舍不得，转身后暧昧的竟如此淡漠，伫立在寂寞中拼命搏，把所有遗憾仇恨都谱成歌，那年寒和泪都随时光滑落，站在舞台灯光如昼全都为我，我失去的快乐都会还给我的。想要看的笑话让他们红颜、原来真的是心痛的一瞬间，再见了昨天，不忍也要告别，做一场离别，用一首歌时间，让我活在孤岛和烟火之间、失去的蓝天只是最 大分之七四，就是喜欢听啊 I'm sorry, I'm sorry

在墙边摇曳着，不说话不挣扎，你会懂吗？可见诺的他怎敢让你牵挂，但无妨，他比想象中要强大。那年少风华并非完美无瑕，愿做你的壁画。 来自于陈雪凝， 对，陈雪凝有很多的歌，包括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还有稍后我们会听到的绿色，都是非常脍炙人口的歌曲，当然壁花也是其中之一哈，是一首唱出少女心事的歌曲。雪凝，这是你自己原创的一首歌，来聊聊这首歌。 就壁花这首歌是吗？ 是的。 壁花这首歌其实它讲的就是在青春里面可能比较比较内向呀自闭的一些存在，但是即使他们默不作声，内心里还是有惊涛骇浪的一个大世界。 哦， 很多人可能在自己初期感情经历的时候或者一直以来都比较内向的人，他不太善于表达，可能在看到自己喜欢人或者在一些人比较多的所有人都在争抢着表现自己的一个环境，他会把自己保护起来到另外一个角落，但并不证明着说他其实就是甘于就应该一直做壁画，他应该有绽放的那天哈，把自己的内心绽放出来给别人看哈。好， 雪凝，我觉得其实是一个非常擅长观察生活的人，因为他很多歌，虽然他写这首歌的时候才十几岁，但是会让年龄稍长的一些的人听到这首歌也会在心里猛点头，觉得哇，你说的真对真对。所以其实你平时应该还是很注重一些生活积累和观察的。 对，我特别喜欢人类观察。 会做什么样的一些训练，自我训练和练习吗？ 我比较喜欢就是因为我其实就蛮像壁画的，这个写的其实就是我的青春嘛，所以就是现在其实我已经有很大的就是说改变，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做一个比如说在一个场合里面的一个倾听者，或者是说一个坐在角落里的聪明蛋，就是观察这样子。 文静的女孩子是不是生活当中表现出来是很文静的一面？ 大概是这样子。 我觉得他不是。 是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在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尤其是从 I'm Robin I'm 后裔 I'm 后裔啊I'm sorry, 对，这样的一套下来以后，我觉得其实他并不是，但他很多时候我觉得要分场景跟场合。 嗯，这倒有可能。 对，我觉得他自己会挑，然后会把自己在某一些场合会把自己就在那观察，看他们斗就好了，你知道吗？ 而且会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其实我们知道，虽然还20岁都不到哈，之前，但是也唱过了很多的游戏主题曲啊，包括影视作品的 OST 哈。平时会不会因为要创作这样的一些或者演唱这样的一些作品，会去？为了更好的表现哈，去尝试多打打游戏啊，或者看看剧啊，看看剧本啊，会吗？ 会的，我平常喜欢看电影啊，看书这些，都会有是我的灵感这样的。 哎，那我先问一问关于电视剧好不好？对，因为最近确实，电影我前两天刚看了一下，现在上映的，哎，总是觉得说好像没有什么太特别可以看的，哎， 没有特别好的选择。 电视剧百花齐放一样，最近有没有在追的特别喜欢看的？ 那就是你是我的荣耀， 哦， 所有人都 刚刚上线的一部戏， 所有人都在看。 这部剧吸引你的点是哪里？ 因为我也玩这个游戏，它里面那个游戏就是我最爱玩的游戏， 这个确实 看得可上头， 确实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国民游戏哈， 没错。 但是演员方面呢，有吸引你吗？ 那就是杨洋，因为我其实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看他的剧，从《微微一笑很倾城》这个时候就，对，然后他就又出新剧了嘛。 我前两天看有一个粉丝就说自己是杨洋8年老粉，但是觉得好像在《你是我的荣耀》当中和《微微一笑很倾城》当中，好像演技没有太大的进步，但是 CP 感好像足了一点。你赞同这样的观点吗？ 这个 CP 感是我意想不到的，就我看之前没有想到，就是 CP 感还蛮强的。 看来跟大家的想法跟感觉是一样的， 很多女生要是没有追的话心里面蠢蠢欲动了哈。 对， 来我们先听一下《是我的荣耀》这部剧的 OST 吧。 对， OST 当中呢，哎，因为前段时间我们一直也在谈到这个事情，然后所以呢就把片头曲一下哎拽了过来，来自于刘宇宁，烟火星辰。 你越过星海借着光而来，我心若尘埃，不忍染清白。爱别出心裁，烟火被星辰青睐。转身才明白，心空了一块，思念已星河翻涌成海，烟花也想要给星辰未来，只要你在。烟花也怕盛开，看着你眼里光暗了下来，才笑自己活该，心动了却怕配不上你想的未来。 好，这样一段歌曲也是让大家稍微进入到整个电视剧的情境当中，哎，哈。 让雪宁回忆一下那个剧情哈，非常甜。 来，回来还是我们跟雪宁一起来聊一聊自己的一些演出最近的一些安排， 当然还有自己的一些歌 分享。 对，雪宁的歌总是可以引起大家的一些共鸣，刚才已经说到了，还有一些歌词就非常的扎心和走心。那这些创作动机你平时一般是来自于哪里？ 我就是听朋友讲他们的故事呀，或者是自己的一些感受，然后看书看电影，这些都会是灵感的源泉。 所以你是一个很容易被打动的人吗？就是听到别人的故事会强烈的产生共情，然后或者在看到书里面的情节，电影里面的情节的时候，特别容易被他们感动落泪之类的。 还是蛮容易的，就是共情能力还是比较强， 就是泪点也很低，笑点也很低，这种人对吗？ 对，然后很莫名其妙笑点。 哎，这样的性格的人特别适合做朋友， 对， 对不对？ 对，刚才王伟也说，如果你现在在现场的话，我们一定会聊得非常好，因为毕竟电话连线会有一点点的噪音，已经没有看到你的表情。但是他觉得私底下你可能是个风风火火的火象，是不是这样？ 我是大狮子。 嗯， 嘿， 这事儿闹的是不是啊？ 来，那接下来聊一聊，我们可能会尝试，你也说嘛，最近也在尝试的写歌，接下来会尝试一下什么样的一些新的音乐风格？ 那可能就是跟我平常的这种风格比较，反差比较大的那种吧，就是比如说节奏感很强的呀，类似于就是舞曲或者是 rap。 舞曲和 rap， 因为平时你唱歌都是甜甜软软的、糯糯的那个感觉嘛，那要是舞曲风格， 我特别期待。第一首歌应该叫《狮子》，是不是？ 我在想说，你会要唱跳吗？ 那这个有缘的吧， 要练不够，我觉得。 对，就先说舞蹈来说，跳舞来说，小时候有没有学过舞？然后或者说最近会不会经常在你知道？短视频平台上面跟大家一起来再多分享一些内容，然后自己一般是怎么来挑选这些舞蹈去学的？ 一般就是我会在网上看，然后有合适的片段这样，然后就会去学一下。其实主要不是为了学跳舞，主要是让我自己在舞台上更有那种自信和舞台的这种舞感、舞台感， 更放得开一些。对 对 对，是不是也是之前因为很多的歌曲红了，比如说酒馆打了烊，还有绿色，红了之后会有很多的舞蹈工作室去会编排一些相应的舞蹈，还都挺出圈的，你自己有没有看过？ 我好像看过， 对吧？然后会跟着就是稍微跳一跳扭一扭学一学吧。 可以呀。 然后在自己这次的巡演当中，在舞台上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设计？ 那没准呢。 那没准 呢。 卖个小关子， 那得来现场看呀。 活泼的一面开始暴露了哈。对，我们也知道雪宁算是年少成名，然后马上要过自己的20岁的生日了。你对于20岁以后的自己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很大的期待或者说愿望吗？ 我期待就是我可以学会更多技能，然后可以去尝试一些之前没有做过的事，冒险什么的。 哇， 蹦极、 跳伞、 流浪， 流浪这有点难哈。举几个例子，有没有自己第一个特别想尝试的，或者还有一个 愿望清单排三名什么的？ 对对对， 前三之类的。 而且经常我特别愿意问人家，就是你觉得这事儿可能实现真的要花很长时间，对于你是一个很大的极限的挑战，但是不定哪天你真要去试一试。来，我们先说一个简单的，最近想要去尝试的。 那我可能想冲浪。 你会游泳吗？ 我会游泳。 你看， 会游泳。很多人都是想冲浪，来个浪站在板上特别帅。 女孩。 甭管男孩女孩，真正尝试了以后发现说这应该是排名放在最后面的。 游泳比较难是吧？ 上板上去站起来保持平衡是很多人上来就受不了。我有好几个朋友试过，然后包括思萌之前也试过。都是甭管平时这个平衡力怎么样，或者说健身的有好多哈，都有点难。不过只要你尝试，很多人做好防晒啊，半天的时间大概就 OK 了。花的时间长一点，别放弃啊，别放弃，要去试。我们期待你到时候跟我们分享 一些视频。对对对，要在你的微博看到这个视频哈。还有没有什么想要实现的愿望？ 可以，还有那因为冲浪是可能排在前面比较好做的，那后面就比如说像。潜水呀，这种我觉得是需要好好学一下。 他真的是把他弄反了。 对，我也想说，你知道吗？我是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旱鸭子。但是我曾经潜水啊，好像还是深潜。说据说这个是可以不会游泳去做的事情。 对，我会。或者说他是不是就他要求的是不背任何的设备直接深潜下去？ 哇， 那个会更难哈。不过真的是冒险。女生在水里面，尤其是潜水的时候，现在有很多的地方都是可以在水下来 拍照， 非常漂亮的一些摄影， 对， 来展示一下自己。 这个就需要会游泳。 没错，会游泳。而且就是对于水的一个恐惧来说，我觉得潜水它更多是心理上的一种极限的挑战的恐惧。因为你很少会潜到那么深，对吧？冲浪你看到更多是在海面上，会游泳你觉得都没什么大事儿啊，所以这可能是心理上的一个级别。潜水要好好去试一下，然后要保护好自己的这个鼻子跟嗓子啊。 以前有没有尝试过？ 嗯， 有尝试过潜水吗？ 嗯， 有在游泳池里，就不是海里的。 海里的没有尝试过，那你去试一试吧。我觉得可能你不会像我这样，因为我不会游泳嘛，可能会有恐惧，我会克服这个恐惧之后下到海底，就没有那么深的海底啊，就会觉得哎，打开了新世界门，很好看，里面的所有东西都很新鲜。 哦，太期待了。对， 好，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好，这个接下来我们继续还是跟各位来分享。我觉得看时间的话还剩四分多钟，要我选我们现在剩下的歌曲里面，我会选 绿色 这一首歌来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当然了，这很多朋友可能在听雪宁的歌的时候都在期待这一首歌的出现哈。来，绿色这一首歌为各位送上， 作为一个压轴啊。 来， 假的，毕竟我的心也是肉做的。你离开时，我心里的彩虹就变成灰色。说不心酸那是假的，如果我真的没那么爱过，爱着一个没有灵魂的人，世界都是黑色。若不是你突然闯进我生活，我怎会把死守的寂寞放任了？爱我的话你都说，爱我的事你不做，我却把甜言蜜语当作你爱我的躯壳。你的悲伤难过我不参破，我也会把曾经的结果当施舍，不去计较你太多，从此你在我心里只剩绿色。 这首歌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太多次， 频率很高， 没错， 大家都会唱吧。然后这边还有一些问题想问问，代替粉丝来问问我们的雪宁哈，因为很多的粉丝很想看到你分享更多的一些生活的点滴，所以接下来在哪些渠道可以看到你更多的动向啊？ 比如说抖音什么的，我都会去给大家多发视频吧，然后直播什么的。 直播在那个平台抖音，嗯。 嗯 嗯， 还有微博， 就是微博也会。 嗯， 好，然后再我们问一问，在暑假这一个节骨眼儿，哎，虽然就很忙，但是跟还是有一些，比如说考试啊、学习，对不对？这样的一些压力，肯定每个人都会有的。 嗯， 然后这个有小雪花呢， 小雪花 目前正在面临这方面的压力。 嗯， 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来帮助他们去摆脱可能要面临到的这样的一些压力？ 那解压的方式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运动，然后睡觉，然后就是冥想。 好的生活规律，把心静下来， 没错， 对，好好的学习，提高学习成绩。 放假的时候就先跟朋友一起出去打打球、游游泳啊，如果可以的话去冲冲浪、潜潜水，是不是？ 嗯，好吧， 到时候可以私信给雪宁分享一下哈。 对对对。那么最后还有没有什么想对一直支持你的粉丝所有的小雪花说的话吗？ 就是一直都跟他们说的话，就是好好学习，上学的好好学习，上班的好好上班，然后努力成为国家的栋梁，赚很多的钱，这样才能来看我的巡演，对不对？ 对，马上就要来到北京了，是不是？北京站大概在什么时候？ 9月份吧，大概。 好，9月份所有的北京的小雪花在期待你哈。 那会儿也会是好天气了， 是 不是？啊， 秋高气爽的北京最美了啊。 好的，那我们就期待雪宁的到来，也希望雪宁这个要开启的 巡演顺利， 一切都顺利。 嗯， 北京这边我们姚琦大喊望穿秋水在等你。 好的好的，谢谢雪宁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 谢 谢雪宁。好吧，这边是姐妹中我有星光，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我是千纯， 我是王维。 嗯，下周见， 周末愉快，下周见。 好，拜拜。 哎，拜拜。 自己虐待自己，生活真会模仿电视剧，他俩的动作更加变本加厉，俩人在窃窃私语，只有这句听得清晰，妈宝贝儿我爱你，